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18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17号，中共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人口总量系14亿1175万人，系自1961年大饥荒以嚟嘅首次下降。而此前上海公安局数据库泄露事件，证实中国人口却只有10亿左右。近十年前嘅《齐鲁晚报》头条预测到2022年人口情况，被网友认为系一语成谶。 路透社指出，中国人口下滑主要原因是1980年至2015年间实施一胎政策，加上教育成本高昂，令很多人根本不想生育。即使2021年放宽两孩三孩政策，并鼓励生育福利，但对提高生育未见成效。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副教授吴建中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国过去透过人口红利、劳动力人口及土地低廉等，吸引到大量外国厂商到中国投资，但是现在印度亦有同样优势，而且国际化亦远优于中国大陆。若果印度成为人口第一大国，加上中国继续固步自封的话，相信厂商都会用脚投票。北京独立学者吴强亦说，这个是中国人对未来悲观的一种体现，甚至包括他们的结婚意愿在都市生活的痛苦都隐藏在人口下降数字的背后。有中国网友评论到，35岁去找工李嫌老，60岁退休李嫌少，1000万毕业生李又嫌太多，900万新生儿李又嫌少。此外，去年7月上海公安局数据库遭入侵，黑客在网络犯罪论坛公开出售的中国大陆居民信息的一起大规模资料泄露事件，有 23TB 海量数据。评论员邢仁涛认为，黑客拿到的应该是完整的数据库，讲明公安局里面全国人口亦就是10亿左右。因为黑客声称这个数据库被托管在阿里云上，是从阿里云上拿到的上海公安局的搜索备份数据库。自由亚洲电台引述一位熟知中美数据产业的从业人员的话称，当程序员在使用弹性搜索服务器为上海市公安局搭建大数据搜索系统时，将数据备份在阿里云上，却因失误让数据后门大开，成为可向数据可视化网站下载或浏览的资讯。邢仁涛推论，既然这个数据库是完整的，这样公安局数据库的全国人口10亿和中共官方宣称的14亿相差4亿。咁样呢四亿人去咗边度啦？答案只有大规模疫情死亡先至系合理解释。16号多测试讯显示，大陆果丝袋热销。有厂家表示，政府嘅、民政局嘅日日问，每日十几万、几千万嘅订单嚟询问。有啲地区订单响厂家亦要排一个半月。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话：3年多嚟，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上次 SARS 出现的时候，中国死了2亿人。多年后，中共发现人口减少了，马上放开两胎制、三胎制。17号网上热传2003年4月的《齐鲁晚报》，头条黑言写着2022年实现人口零增长，而此前从2002年到2003年沙士病毒正式弱传中国，2003年2月传到香港、广西、四川、山西等更多地方。当年3月北京就成为沙士的重灾区。有人说，这条齐鲁晚报消息和刚刚出炉的人口下降消息连起来看，证明红潮专制控制力极强，动员力极弱。它可以做到禁止你生育，但无法做到动员你生育。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人口学专家易富贤推文写道，这个才是真正的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国面临的是数千年文明的军然倒塌。有网友回应道，这个是21世纪的一大奇观。在没有外族压迫下，人口如此崩溃，只有共产党才敢恰住中国人的子宫做出这等灭族的事情。 越南官方通讯社礼拜二话，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已经请辞。在此之前，他因为多个下属违反规章而受到指责，被迫担起政治责任，直接宣布退休。 卫报报道话，现年68岁的阮春福刚刚担任这个象征性的职位仲不到两年，但是在多名下属亲信因为腐败问题遭到刑事起诉之后，他正式声明不再担任任何职务。阮春福的职务接任者尚不明了。在本月，越南两名副总理在反腐败清洗中被辞职，数十名官员被捕，其中很多人被指控与越南疫情应对措施产生的腐败问题有关。越南新闻媒体引用越共中央委员会的声明称，在包括两名副总理和三名部长在内的官员犯下错误行为并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之后，阮春福以领导者的身份承担政治责任，提交了辞去指定职务、辞去工作和退休的申请。在这个之后，越共第13届中央委员会17号召开会议，批准了相关申请。法新社指出，在越共统治的政策之下，阮春福的闪电离职并不寻常，不能够排除这次辞职与政治内斗有关。越共由总书记、国家主席和总理领导，重大决策由16名成员组成的政治局做出。公开资料显示，越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阮富仲是越南最大反腐运动的策划者，他将在2026年卸任。新华社报道引用分析师言论表示，借助本次国家主席辞职，越共当局很可能想为另一位候选人扫清道路。 1月17号，乌克兰表示，俄乌两国在索莱达尔的战斗仍然没有结束，但俄军正试图向附近的巴克穆特推进，以实现其战略野心。同日，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呼吁欧洲议会成立特别法庭，彻查俄国在乌克兰境内犯下的战争罪行。 库列巴表示，俄方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不能够逍遥法外，他们必须承担责任。亦是在17号，有俄国亚格纳雇佣兵集团的士兵逃到挪威，并表示愿意与国际战争罪调查合作。这名叫做梅德韦杰夫的亚格纳成员在目睹队友被处决后，他决定潜逃挪威并向当地警方自首。梅德韦杰夫说，在乌克兰前线上，他们被当作炮灰一样使用。亚格纳向乌克兰的防御工事发起了无数次进攻，冲向前线的都是好像他一样的有前科的犯人，一次进攻就会导致队伍中有15至20人丧生。在签署的4个月合同结束之后，梅德韦杰夫发现合约被强行延期，随后无奈他目睹俄军将不服从或拒绝战斗的犯人进行处决，一些囚犯被当场埋葬并宣布失踪，这个让他下定了潜逃的决心。梅德韦杰夫表示，他知道的被处决的前亚格纳雇佣兵就有10个，因此他希望在国际社会揭露这些行径。直至目前，亚格纳集团在乌克兰有大约50000名战士，并且正在成为俄国的战斗力核心之一。在16号，俄国与白俄罗斯开始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这个加剧了外界对俄军借助白俄罗斯边界袭击基辅的担忧。白俄罗斯国防部声明称，空军演习将持续到2月1号，期间两国将使用白俄罗斯的所有军用机场和涉及机械化旅级分支的联合军队演习。而乌克兰警告说，俄军可能会重演去年的袭击手段，乌军正在保持高度警惕，因为白俄罗斯边境附近随时都有可能有新的袭击。面对国内外的谴责，俄国总统普京似乎希望淡化他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以避免承担责任。在17号，普京在对国内官员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说，去年对俄国来说是艰难的一年，但是同时俄国政府不知道亦不了解2022年会出现这样的经济和金融风险。普京声称，目前政府所做的工作非常光荣，强调情况将在今年变得更好。 美国财长耶伦将会在1月18号同中共副总理刘鹤进行会晤。近期以来，中美两国的关系在科技制裁和台海问题的影响下有明显下滑。 美国媒体国会报表示，本次的高级官员会晤将在第三国苏黎世举行。在这次会面前，中美的高级官员已经举行了三次网络会议。在本次会晤期间，双方将针对就宏观经济发展和其他问题交换意见。去年11月，美国总统拜登与习近平在 G20 峰会上举行会谈。尽管中美高层表示首次会晤进展顺利，但是双方在美国政府发布晶片禁令的政策与地缘政治问题等领域存在明显分歧。耶伦在近期倡导政府部门采取支持盟友的立场，与欧洲等国家的盟友发展更加稳定的供应链。他亦支持进行对印度的有岸外包，这一做法将会降低中国供应链的竞争力。华尔街日报指出，去年11月份之后，中美两国才正式恢复高级官员之间的接触。报道引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古德曼的评论话，耶伦正在面对两方面挑战，在确保经济增长条件之际，还要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在进行本次会晤之际，美国财政部官员与私营企业的参与者举行了大量会议，讨论潜在的对中投资管控措施。财政部下属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亦在对抖音国际公司的美国企业进行审查。 以下是希望之声记者王善采访报道。目前中国大城市疫情高峰期尚未过去，缺医少药的农村地区感染冲击潮又急速到来。有消息说，有些地区一名医生需要看诊9个村庄。农村民众表示，他们地区大量老年人离世，呼吁国际社会对病毒进行溯源。 中央社1月16号引述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一个中专毕业的医生负责住9个村，1400人的公共卫生与医疗需求。在疫情冲击潮到来之际，他的工具箱内只有几盒999感冒灵颗粒和30个抗原。报道举例，去年12月底，河南东北部的一个县医院的10张重症监护病房病床已经满负荷运转。居住在四川重庆市附近的彭先生向希望之声记者表示，他们村只有一个医务室和一位医生，这位医生需要看护整个村庄的住户。现在老人很多都病了，现在诊所外面排队打点滴，很多人亦去世了很多人。河南省衡阳附近的农村张先生亦表示，他们地区老年人去世的特别多，他们老家在乡下，有时候我回去沿途马路两边村入面到处都是炮仗声、乐器的声音，到处都是有人去世的情况，好多好多老人都是在这一两个月去世的。张先生说，他的外母在前一段时间染疫去世，但是相关的医疗部门却没有给出因病毒死亡鉴定。他表示这种情况很普遍，并呼吁国际社会对病毒进行溯源。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或者是国际社会，还是强烈要求病毒溯源，真的要查清这个病毒到底是怎样来的。如果真的一旦好像网上传的这样，因为某种特殊原因，那些散播病毒的人一定要得到清算。自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 以来，中国再次面临着21世纪至今最严峻的公共卫生事件。据大纪元1月16号报道，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说，三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李大师说，上次 SARS 出现的时候，中国死了2亿人。多年后，中共发现人口减少了，马上放开二胎制、三胎制。李大师多年前就警示，瘟疫将在中国造成灾难，并开示解救之道。他在诗文中提到，远离中共邪党，快快找真相。这一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